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日见到唐山唐太喺到我哋当中，啊，都欢迎阿关山同埋佢嘅家人。今日我哋要系继续讲就系第三个福喺度登山部分入边，要同大家讲系点样去温柔，点样能够温柔。今日嘅大纲系好简单，首先系睇睇背景。睇下喺猶太人嘅傳統、猶太人嘅民族嘅觀念嚟到睇温柔嘅人有福了，佢哋會覺得係點樣樣？跟住會睇睇温柔嘅意思。嗱，温柔同我哋中國人所講嘅意思係非常之唔同，所以我哋要明白究竟原本希列文温柔呢個字係點解？跟住我哋會喺聖經入邊係揾好多嘅例子，舊約啦、新約啦。找下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温柔的人，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然后由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希望是能够是给温柔有一个定义，究竟圣经教我们温柔是怎么样，然后最后会跟大家看看不同的应用，怎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谓温柔的后果，然后有一个总结。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到马太福音是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一节的经文同样的很相似的经文是出现在到诗篇第37篇第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知道有福的字是为什么，有福就是解释是喜乐，所以这一节经文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样，谦卑的人就是温柔的人，是会以平安为乐，以致他们是能够必承受地土。有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就是引用了诗篇，大卫的诗篇37篇，但是我认为全部圣经都是神所 是写，是透过那些是作者是写出来默示给他们。所以与其说耶稣基督是引用诗篇，不如说我们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都是一致性。究竟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在犹太人的眼光看这节经文是怎样，我们看看所谓的背景。犹太人传统的观念可能觉得这节经文是非常惊讶，为什么温柔可以承受土地？你知不知道犹太人承受土地他们怎样承受？他们是透过征战的，好像约书亚，好像大卫那样，每一次都是透过征战而是承受地土。为什么可以由温柔承受地土？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完全陌生，完全是不能够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再讲到由民族的观念来看，就更加惊讶了。犹太人很重民族观念，他们是很骄傲，他们绝对是不喜欢在到罗马的帝国的统治下，他们是希望是他们这位救主，这位尼赛亚可以帮他们是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当这位救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你想他们怎么想呢？同他们想象中的这位救主，这位尼赛亚实在是相当之不同，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他们最后就是将这位救主钉死在十架上。究竟什么是温柔？温柔的意思是什么？中国人对温柔的意思和原本这个希列文 proud 这个字是很不同。中国人的温柔是怎样？觉得通常来讲女人是温柔，好少话男人温柔。有好多时候我哋知道男人好鍾意点啊，娶个日本嘅太太，日本嘅太太够晒温柔，好多男士都好想娶个日本嘅太太。对男人嚟讲，你话佢係温柔佢未必鍾意㗎，觉得好似点解好似女性化咁样。男人鍾意点啊，鍾意macho，鍾意系猛男。但如果你跟他说你说他是 gentleman， 他都可以接受，就是那些喜欢得闲日帮女士开下门啊，拉下灯这样，有绅士风度，这个又不同。但是这些所谓的温柔和今日希利文那个 proud 这个字是很不同。亚里士多德 就是一個希臘的學者，一個希臘的哲學家，他是對 Prouse 這個字他是有以下的分析。他說 在他的道德論裡面，他說所有的美德都是有兩個極端，任何的美德都有兩個極端。例如是慷慨，慷慨是一個美德來的，慷慨解囊 是一件好事，但是慷慨有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呢，就是慷慨到你是揮霍，什麼你都 不經大腦就用錢，洗錢洗腳不抹腳這樣。這個就變成是一個極端。另外一個極端是什麼？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變得非常之孤寒，很吝嗇，什麼錢你都不願意洗，好像個守財奴這樣。這兩樣就是變成極端。慷慨本來是一個美德，但是極端就不好。溫柔亦都是一樣，温柔亦都是一個美德，但是温柔亦都有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就是你温柔到任何事你都不懂得嬲，完全 是好像你一個人冇曬脾氣，冇曬唔識點去嬲人哋。嗱，呢個係一個極端。另外一個極端，你就係動不動就發怒，動不動你就嬲。嗱，我哋知道我哋而家呢個社會教我哋點啊？要表達我哋嘅感情，你中意點表達你就點表達，千祈唔好埋沒你嘅表情，以致點樣啊？啲人就係啦，會得一嬲起上嚟嬲得好緊要。一唔中意嗰陣時點啊？揸住把槍就翻學，揸住把槍就翻工就殺人。嗱，呢個就係温柔其中一個極端。另外一個極端係咩啊？另外嘅極端就係與世無爭、無欲無求。正所謂佛教嗰種教，嗰種係教導無欲無求、與世無爭，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嗱，呢兩個極端都係唔好的。聖經話俾我哋聽，其實 Prouse 呢個字唔係極端，但係亦都唔係中庸喎。有人就係話：，哎，樣樣事中庸就好啦，嚇，唔好太過極端，中庸係走中間路。但係我哋今日所講 Prouse 呢個字，亦都唔係教我哋行中間路。有好多時行中間路，俾人哋一個感覺就係兩頭唔到岸，兩頭唔到岸。究竟 Prouse 呢個字原文？在希臘文馬太福音五章五節，這個温柔，這個 Prouse 這個字是為什麼？阿里士多德就說，這個温柔 Prouse 的解釋，就是在適當的場合，在適當的時候，對著適當的人作出適當長短的怒氣，這個就是 Prouse。 我再說一次，在適當的場合，在適當的時候，又要對住適當的人作出適當長短的怒氣，這個就是叫做 Prouse。 William Barclay 是一個教授，他亦都是一個是解經家，一個神學家。當他是解釋馬太福音五章五節的時候，他是這樣說，他說温柔的人有福了，其實應該解作在適當的時候動怒的人有福了。他亦都講到點樣先至叫做係適當嘅時候？適當嘅時候就係為咗他人嘅事，為咗神嘅事嚟到動怒，呢個係適當。當你自己係為咗自己嘅事嚟到動怒，呢個係罪，係唔適當。我哋發覺好多時，當我哋嬲嗰陣時，大部分時間99%都係為咗自己嘅事，覺得自己嘅權利是被人哋係侵略咗，覺得自己係有權去嬲就去嬲，但係通常係為咗自己嘅事。但係真正 Prouse 適當嘅動怒係唔係為咗自己嘅事？嗱，以前亦都講過，希臘文好有趣啊，好多希臘文嘅字都可以用一幅美麗嘅圖畫嚟到解釋。嗱 ，Prouse 呢個字有一幅乜嘢嘅美麗嘅圖畫咧？個圖畫就係、是一隻被驯服咗嘅野兽，系被神驯服咗嘅野兽，好似一隻野马咁样样，佢仍然能够奔跑嘅，唔系好似讲到话无争无求啊，完全跑都唔识跑嗰类。嗰只马仍然识奔跑嘅，但系佢系有节制嘅奔跑，佢系被人所控制，就系、是、控制嗰一位基督徒嚟讲就系神。 我们是被神所控制的。在旧约来讲，圣经中说温柔说谦和，多数就是讲那些是顺服神的人，倚靠神的人。在新约 proud 这个字就是解释有节制的人。有人觉得啊，好奇怪，这两个好像不是很相似。但如果你想深一层的话，一个顺服神又是信靠神的人，是不是一个有自制有节制的人？其实两个所讲的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不妨在这旧约里面看看有些什么是温柔的人。就是一个是摩西，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个谦和即是温柔的人。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会说无端端说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原来在这民数记十二章一节说到，摩西是娶了一个古实的女人为妻子，以致他的姐姐米利暗和他哥哥亚伦都不喜欢，於是就開始毀謗摩西。其實摩西，我們知道他以前第一個妻子是誰？是米甸的祭司的女兒西波拉。但是去到民數記十二章，西波拉已經是去世，所以摩西又娶過一個太太，這個是一個古實人。什麼是古實人？古實人就是 Ethiopian， 是一個是非洲人，是一個黑人來的。所以其實米利暗和亞倫不喜歡這個女人，其實是有少少種族歧視，見到這個是黑人他們不喜歡，所以就毀謗摩西。他們說，他說難道神只是跟摩西說話嗎？神都跟我們說話的，都跟我米利暗說話，都跟亞倫說話的，你猜只是 跟摩西說話嗎？神知道他們這樣說，於是就召了他三個人去會幕，然後神就是用是雲柱咁樣，係降臨會幕嘅門口，然後就叫亞倫同埋米利暗係出嚟，同佢哋話：佢話你知唔知我同所有嘅先知講嘢，多數都係用喺夢入面或者係俾異象俾佢哋，但係我同我個仆人摩西講嘢，你知唔知道我係同佢面對面講？我從來唔用謎語，摩西係能夠睇得到我嘅形象。他说你们这样来到毁谤摩西，你们不怕的吗？于是讲完了之后，神就在这里一片一个彩云地就是离开了，一片彩云离开。离开了没多久，米利暗是怎样？生大麻，大麻风就变到成身都白色。神是 很灰鞋的，神是很幽默的。你不喜欢黑人吗？我将你变白、有大麻风病。虽然后来是米利暗就是悔改是好翻，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当中，摩西有没有为他自己辩驳？摩西一句声都没有出，他就将所有的事是交给神，以致神是帮他是有还他一个公道。这个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阿伯拉罕。以前跟大家讲创世纪的时候都讲过这件事，记唔记得阿伯拉罕？神系要同佢立约，神系要俾佢应许之地，神系好祝福佢，俾佢好多牛羊。但系亦都因为咁样，佢唔能够再同罗德喺埋一齐，太多牛羊。阿伯拉罕嘅仆人同埋罗德嘅仆人开始有争执，于是阿伯拉罕系要同罗德系分开。但系阿伯拉罕佢系好睇重同罗德嘅感情。他亦都好睇重喺嗰啲外邦人啊，好似嗰啲係比利洗人啊，喺度迦南人面前嘅见证，所以佢唔需得，我哋一定要係喺人哋有好见证。所以佢同罗德讲，佢话我俾你揀先，你鍾意咩地？你鍾意东边嘅地我就去西边，你鍾意西边嘅地我就去东边。其实佢唔需要咁做㗎喎、阿伯拉罕系咩呀？系希伯来人嘅父，佢系罗德嘅阿叔嚟嘅。他绝对有权是先拣，但他不是先拣，他是温柔他谦卑，他比罗德是先拣。结果罗德就拣了土地肥沃的所多玛俄摩拉，但我们知道因为这两个城的罪，神是毁灭了这两个城，而 以至罗德是自己拣选的，他是什么都得不到。但是阿伯拉罕他是谦卑温柔，由神来帮他拣那个应许地，他可以一直流传给他的后世。第三个例子是约伯。约伯在一日之内全部的财产全部的家人都没有了，或者不应该讲全部的家人，他还剩下一个，就是他的太太。他太太就成日走去闹他，他说你这样啊，你不如造就神死了他啦，你这样在这里献世，你造就神死了他就算了。但是约伯是没有造就神，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人生的苦难，但他仍然是信靠神。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约伯记，我们就知道什么事发生。原来撒旦是要试探是约伯，是想他失败。神是容许这个试探，神是要试验约伯，是想他成功。结果约伯就真的成功了。约伯在这里，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虽然他是有这么多的苦难，虽然他成身长满疮，他所有的东西没了，他仍然说他是要称颂耶和华。在约伯记十三章第十五节，他说就算神是杀我，我仍然都是相信他。如果你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和合本，中文和合本，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的翻译是很不同。在这里和合本说什么？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但是原本的经文不是这样， King James 是比较是近乎于是原文。他说虽然神是要杀我，我仍然都是相信他。看一见约伯的信心是非常之强。结果神就怎样？每样东西都双倍还给他。但是没有给他多个老婆，是这样造就他的老婆，一个就够了。很多时神是容许苦难是来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是要这样，很多人才会将一切是交给神。很不幸有很多人是要到到自己是去到绝境一无所有，才肯将自己是交给神。所以神有时就是容许这些苦难来到我们身上，好像约伯。我们见到这些旧约的例子又跟我们的生活差不多的，很多时我们可以预见有很多不平的事，就是好像摩西被米利暗自己的姐姐自己哥哥来到毁谤他。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又有很多时我们是会有很多争执，可能在家庭，可能是教会，可能是做工的地方，就是好像阿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是有争执一样。甚至有很多时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苦难，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温柔信靠神的人，我们看到神是会给我们公道，是会公平地处理这件事。新约来讲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最好的例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其实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登山宝训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所教的登山宝训，他就是自己在他生命中是活出来，他不是得个讲字，他自己做到出来。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马太话给我们听，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那阵时，圣经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是温柔，骑着一只驴仔。通常那些君王进入自己的城是怎样？骑着一只大 高头大马，很威风地进入城。耶稣基督是温柔，耶稣基督甚至温柔到谦卑到他是在马槽出世。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保罗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温柔。这里另外有件事很有趣的，你有没有见到？就是说见面的时候保罗是谦虚，但是不见面的时候不在你们那里是勇敢的。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就说保罗，哇，你成日写埋啲书信，唔见面嗰阵时候，你写啲书信咁勇敢嘅，吓咁严厉，你闹人嘅，见到面系点啊？谦谦卑卑，温温柔柔咁样啊！见面你就咁谦卑，唔见面嗰阵时候你就咁勇敢，其实点解啊？我哋等阵会解。保罗其实系效法耶稣基督，喺私人立场嚟讲，佢系非常谦卑嘅，但系当佢见到在公。是有不公义的事，教会犯罪那件事，他是揸住来做，他是有严厉的教导，所以不在的时候就这么严厉，是这么勇敢，见面的时候就变得这么谦卑。耶稣基督也都一样，在私的时候他是很谦卑，但是在公来讲他是有正义感，他是会发怒。那我们先看看在私耶稣基督是怎样谦卑。当他发觉离开钉十字架的时候越来越近，当他觉得十字架的重担的负担在他的膊头越来越重的时候，他是要去客西马利园去祷告。在这里路加福音22章42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祷告？他说你若愿意就把杯撤去。他 跟神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麻烦你将这只苦杯拿开，麻烦你可不可以不用我钉十字架。但是他跟着说，怎么说？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基督是绝对在私人立场来说，你要他钉十字架，他是至死他是温柔，他是顺服。在马太福音26章53节，我们以前也都讲过，当士兵来到是逮捕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最冲动的徒弟门徒就是彼得，拿把刀出来就斩了这个士兵的耳朵。耶稣基督说你收埋你把刀，我有12营的天使，我可以叫来救我自己，但是我不需要你帮我出头。他是温柔，他是谦卑，他是愿意是被捕甚至是钉上十字架。约翰福音8章28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顺从神。有很多人觉得就说，哇，你个耶稣基督林伯伯的，什么都不嬲的，我们要学耶稣基督什么事都不要嬲。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嬲？他是在私的时候他不嬲的，但是如果他见到是有不公义的事，不正义的事，他是会发怒的。在马可福音3章讲到，有一次在会堂有一个枯干手的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站在一边是偷偷地在看，他们的心怎么想？哈，今天是安息日，看看这个耶稣会不会医治这个枯干手的人，如果他医治怎么样，就可以说他不守律法，如果他不医那件事呢，又可以说他没有爱心，两面难。耶稣基督怎样？耶稣基督问他们，在安息日我应该要行善还是要行恶？我到底是应该要救命还是害命？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回答他，所以在这里马可福音3章5节耶稣基督就说，耶稣基督怒目地望着他们，他觉得他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刚硬？耶稣基督是有怒气。在约翰福音2章我们又读到耶稣基督怎样在圣殿见到那些人做生意买卖的怎样推翻他们的台，将他们的钱是倒出来。那这个要解释一解释，原来圣殿里面是有外邦人的院的，是给外邦人和是以色列人一起敬拜，而当时也有很多人就是带自己的牛啊羊啊动物去到是献祭。但是那些祭司是贪钱，他要赚钱，于是怎样就说那些人带来的那些祭品呢，不合圣经的教导，不合圣经的标准，没用的，你爱来是献祭没用， 你要同我哋买嗰啲先至有用。所以佢哋就喺外邦人嘅院入面設立咗商店，設立咗铺面咧，系卖嗰啲动物。佢哋咁样做点啊？一方面系压钱，第二方面就阻住外邦人敬拜。所以耶稣基督系非常非常之愤怒。耶稣基督攞住啲绳啊，就好似鞭咁赶紧牛羊出个圣殿，推翻咗嗰啲商人嘅台，倒晒佢哋嘅钱出嚟。耶稣基督话：不要将我父嘅殿当作卖卖嘅地方。耶稣基督会为咗正义嘅事会发嬲，但系喺私人立场嚟讲，佢系绝对系温柔谦卑。嗱，我哋见到咁多旧约嘅例子、新约嘅例子，本来都可以就而家俾温柔一个定义，但系我想系翻去睇翻诗篇第37篇。头先就系讲诗篇37篇同埋今日经文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其实全篇37篇嘅诗篇都系同今日所讲嘅有关。我系冇时间同大家一齐睇诗篇37篇，请弟兄姊妹翻去嘅话可以自己就去温习。但系如果你要留意嘅就系第9节、第11节、第22节、第29节、第34节，都有讲到系承受地土。所以同我哋今日所讲嘅系非常之相似。由于第1节至到第7节系有一个首尾对偶，有个乜嘢话？好耐冇同大家讲首尾对偶啦，讲翻咧我就兴奋啦。第1节同埋第7节系有一个首尾嘅，系讲恶人嘅，不要因为恶人而系烦恼，也不要羡慕作恶之人。喺度第7节话。不要因恶人的道路是通达，阴谋得逞而愤愤不平。嗱，呢两个绝对是有连带的关系。而喺度第3至到第7节，就是话到我哋听点样能够温柔谦卑，以至能够承受地土。不妨我哋睇埋第8至到第11节，你要系抑制怒气，除掉愤怒。不要心怀不平，那会导致你作恶，因为作恶的终必灭亡，但等候耶和华必承受地，必承受土地。再过片刻，恶人必不复存在，无处可寻，但谦卑人必承受土地，得享太平。然后我们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够温柔谦卑？有很多的要字，我们知道要怎样做。要信靠耶和华，要行善，要在这片地上安然度日，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必成全你的愿望。要把一切交托给耶和华，信靠他，他必帮助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安静，耐心等候他。这个就是怎样能够温柔谦卑。要信靠耶和华，要以耶和华为乐，要将一切的事情交给耶和华，还有要在耶和华面前安静。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温柔一个定义了。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把一切是交给耶和华，信靠他，在他面前安静，以他为乐，这个就是温柔。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新旧约的例子。温柔也是不为自己的事动怒，要为他人的事，尤其是神的事，见到有不公义，我们要作适当的动怒。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温柔是什么东西。讲完温柔，我们也要讲讲承受土地究竟是什么的意思。其实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他温柔谦卑地等罗德去先揀的地，结果罗德揀的地就没了，因为所多玛俄摩拉的罪。但是他是被神替他揀的，他的是应许之地，流传万世给他的后代，他是得到地土。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他是温柔谦卑，以致是得到承受地土。我们也要注意的， 經文是說承受地土，不是說承受天國。很多人一想就想到是天國將來的事，但是地土是現在的事來的。大家記不記得剛才詩篇37篇第三節說什麼？要在這片地安然度日，是我們現在的事來的，不是將來。在這裡保羅在這裡哥林多前書3:21-23，或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的。或保羅，或阿波羅，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並且你們是屬基督，基督又屬神。我們屬基督的人，原來萬有都歸於我們，不只是有將來的應許，我們現在就可以享受，就可以是欣賞神所給我們的一切。這個只有是基督徒才是能夠是體會得到，所以不要等到將來，我們現在就要是欣賞享受一切。嗱，温柔的結果我們看看怎樣可以應用在我們的身上。嗱，我有五點。第一點就是要與主同壓。在這裡馬太福音11:28-30，耶穌基督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壓，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壓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散。剛才講到一幅很美麗的圖畫，希臘文那個 Proud 溫柔那個字用什麼的圖畫來代表？就是一隻被馴服的野獸。一隻未馴服的野獸能不能夠將個鴨擺在它身上？不能夠。只有是被馴服了的才可以將個鴨擺在它身上。如果我們要與主同行的話，我們一定要將這個鴨擺在我們的身上。我們一定要學習溫柔謙卑才可以是與主同行。如果不是的話，是行不通。在這裡土耳其有一個人見到一個農夫是將一個鴨擺在一隻大牛和一隻細牛的身上，要一隻細牛和大牛是同鴨。他覺得很奇怪，他說這隻細牛比一隻大牛不知道小幾多倍，為什麼你可以將一隻大牛和細牛擺在一起？這個農夫說很簡單，這隻細牛是學野的，其實大部分的重擔都是一隻大牛來到背。即細牛冇乜重擔喺佢身上，即細牛要學嘅就係跟住只大牛，大牛做乜佢就做乜。大牛向東邊行嘅，佢向東邊行；大牛向西邊行，佢向西邊行。大牛企起身，佢又要企起身；大牛坐低，佢又要坐低。嗱，如果大牛做乜佢做乜嘅話，這個擔就好輕挑，非常之容易負。但係若果呢只細牛唔聽話，大牛向東佢向西嗰陣時點？大牛要企起身，佢要坐低，呢個鴨就會好辛苦。所以呢個農夫話好快呢隻細牛就會學到係好似大牛咁樣去做。我哋亦都係一樣。如果我哋係同耶穌基督係一樣同負一擔，跟住耶穌基督做，呢個擔係輕散的。但如果我哋要自主，我哋自己要點做就點做。這個擔是會很重很辛苦。 Adrian Rogers 是一個是很出名的是牧師神學家，我很喜歡這位牧師，他現在已經是回了是天家。他有一次他說他駕車是見到有一個會友的兒子，這個會友的兒子喝醉了酒在街上在那裡走路，於是 Adrian Rogers 就叫這個兒子上了車，車了他回去這個會友的家，他知道這個會友住在哪裡。去到呢個會友企，呢個會友就覺得好唔好意思，兩夫妻好快咁就送咗個仔翻入間房度休息。Adrian Rogers 坐咗一陣之後，佢話：，我都唔阻住你哋啦，我走。個爸爸就企起身話：，佢話我可唔可以同你講兩句 ？Adrian Rogers 話：當然可以啦，你可以同我講。呢個爸爸就話：其實我好憎人飲酒。Adrian Rogers 說我明白啊，你的兒子醉酒，我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樣。但我爸爸說不是我的兒子，是我自己，我都是一個醉酒佬， 我戒唔到，我戒咗好多次我都戒唔到。呢、这个爸爸同佢，Adrian Rogers 同个爸爸讲，佢话系时候你唔好靠你自己嘅力量嚟做事啦，你要将个主权系交俾神，你要依靠神，你要只有神先至能够系顺服一匹野马。嗱，呢个就系同我哋今日所讲嘅好相似，只有神先至能够顺服呢匹野马。我哋嘅生命当中，可能我哋有好多坏嘅习惯。可能有好多事我哋都唔能够系做唔到嘅，靠自己。但系我哋如果系同神系同父一轭，系将主权系交俾神嗰阵时，好多嘢都能够做得到。但系我哋要肯将呢个主权系交俾神。第二件事我哋学得到嘅就系温柔系可以帮助我哋明白圣经。喺度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话。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你们灵魂的道。原来我们要明白圣经，是要有温柔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很多时为什么有人说我不明白圣经，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先入为主，我们有自己的智慧。一个人不能够同时被自己的智慧和被神的智慧同时充满。如果我们要被神的智慧充满，我们先要拿开自己所谓的智慧。如果不是我们看不明白。新近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很喜欢是读神的话语，他很喜欢圣经。但他说不是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他说不是全部圣经讲的东西都是对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认为不是神的话语，他认为不是全部圣经都是对，他已经是先入为主，有了自己的智慧，不能够看得明白。当他觉得圣经有讲的东西是不对的时候，为什么他认为不对？因为觉得跟他自己的观点不同。所以跟他同观点的就是神写的，不同他观点的就不是神写的。咁究竟边个系神啊？呢位弟兄先至系神，唔系神写圣经嗰位系神。所以我哋除非真系有温柔谦卑嘅心嚟到神嘅面前，我哋系唔能够明白究竟圣经系讲乜嘢。我希望俾大家睇到嘅就系我哋已经系由新约去到旧约，而家由旧约又嚟翻新约马太福音。希望俾大家见得到嘅就系有一致性，圣经系一致性，圣经系完全系冇错嘅，原文圣经冇错，手抄嘅可能有少少错，但系我哋一定要系用温柔谦卑嘅心嚟到领受，如果唔系我哋唔能够明白圣经。第三样我哋学得到嘅，点要温柔嘅就系以致我哋能够喺主内合一。喺度以弗所书四章二至到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容忍，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二为一的心。每一个教会都是需要有温柔谦卑忍耐的心。好，其实这件事是很难，最难做得到的就是有温柔谦卑合一的心。任何基督徒的肢体都会有势力，都是会有是党羽的存在，这个是难免的。大家都是会比较有些人是合得埋，而会引起有党羽，可能是好像有是权力的斗争一样。当有不合一的事发生的件事，问题不是那一件事是什么事，大家争吵的那件事。我听过有人为了是个教会有咩颜色嘅墙，为咗个钢琴摆喺边可以导致系教会分裂。当唔合一嗰阵时，唔系嗰件事嘅问题，唔合一嗰阵时嘅问题就系冇咗温柔谦卑忍耐嘅心，呢个先至系问题。我自己曾经亦都被卷入过教会嘅分裂，我亦都做错过好多事，但系能够学得到嘅系乜嘢？学得到嘅就系一定要有谦卑。要有温柔，是要有忍耐。如果不是的话， 乜嘢都係假。頭先我講係温柔再施嘅話，我哋係要温柔謙卑，再攻嘅時候要有公理。當大家有拗調嗰陣時，個個都認為自己有公理，問題唔喺嗰件事，問題係我哋要有温柔、忍耐同埋謙卑嘅心。第四件事就是我們能夠是挽回信徒，有温柔的心來到挽回信徒。加拉太書是六章一節，弟兄們，若有人遇見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我們一定要有温柔的心來到挽回又有做錯事的弟兄姊妹。怎樣去面對這位跌倒 的基督徒是很重要。如果我們有温柔的心去面對他的話，我們是可以扶他站起身，可以幫助他是重新是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可以給他希望。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温柔的心的時候，我們就會令到這位基督徒是有自卑，是會失望。我們是要有温柔的心來到挽回他，但是保羅也都是要我們要小心，不好是好像他們這樣一樣是被誘惑犯罪。第五樣東西就是有温柔的心才可以幫助我們廣傳福音。在這裡彼得前書三章十五節說，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温柔敬畏的心是回答各人。要有温柔是敬畏的心。我們跟人家傳福音，我們的態度是很重要。什麼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我們有好消息告訴人家聽，但是如果我們的態度差的時候，人家聽不聽我們的好消息？人家不會聽我們的好消息。我們一定要有好的態度。很多時候我們傳福音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像高高在上，要是使你們相信，但是傳福音是一個乞衣告訴另外一個乞衣聽哪裡有麵包吃，大家都是乞衣來。赫辛希勒，戴德森博士，他是去到中國 是做宣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他在中國，他很喜歡是穿到好像中國人那樣，所謂本土化。他很多時候都 是戴著條假的辮，穿著中國人的衣服。有一次他在河邊，他就在等著船來，有一個中國人穿得很華麗的衣服去打他尖，打了赫辛希勒的尖。赫辛希勒第一個的念頭又是怎樣？我要教訓一下這個人。但是後來他都是沒有，他是節制住，他是温柔謙卑，節制住自己不要走去動怒。反而是那個穿得很華麗的那個人見到他，咦，這個原來不是中國人來的，這個是個洋人來的。他說平時洋人是很惡的喎，被人打尖的話實教訓人的。他說為什麼你這麼温柔的？ 問赫辛希勒。赫辛希勒就跟他說，他說我等著那隻船是我的船來的，他說等一陣如果你願意的話，你跟我上船，我帶你周圍去遊覽。這個人真的跟了他上船。上了船是怎樣？大把時間給赫辛希勒跟他講耶穌傳福音，結果這個人真的信了。所以我們見到就是，如果我們跟人家傳福音，我們沒有好的態度，沒有温柔，沒有謙卑，就好像剛才赫辛希勒第一個念頭是要教訓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們有温柔，我們謙卑，就有機會給我們跟人家傳福音。在今天是跟大家結束的時候，是想跟大家回來看一看，回顧一下三個福。第一個福就是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我們要看見自己是靈入面是貧窮，看見靈入面 是破產，我們才會是歸向神，才會接受這個神的話語，以致我們是能夠進入天國。所以虛心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虛心了之後怎樣？我們要哀痛，為自己的罪而哀痛， 就是好像一個經濟破產的人會為了自己的經濟破產而哀悼，靈入面破產的人亦都應該為我們靈入面破產而哀悼。當我們哀悼完，發覺不是靠我們自己做就能夠是做得成，我們就會怎樣，就會倚靠神，是將一切是交給神。温柔就是將一切是交給神，信靠祂，在祂的面前安靜，以祂為樂，就是安，就是就是温柔。但是不要忘記詩篇37:3，說要行善，要在這片土地上安然度日。不是說只是有將來天國的寄望就算了，現在我們永生是現在開始的，我們要現在開始行善為樂。温柔就是不是將自己的事擺在第一位，是將人家的事擺在第一位。為了人家的事，為了神的事，有不公義的，我們應該要作出適當的動怒，但是對自己的事來說，我們是要温柔。但是不要忘記了，當有教會裡面不合一的事，你要排除一切，個個都會說自己是有公義，最重要是有温柔、謙卑和忍耐的心。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讓我們一起來低頭禱告。主啊，我們感謝你，感謝你給我們是有百福，是有教導我們是怎樣成為一個温柔的人。主啊，我們看到只有我們是謙卑，只有我們温柔，是信靠你、依賴你，才可以是成為一個温柔的人。以致當我們温柔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有這個能力、有這個力量是跟人家傳福音，有這個能力是挽回弟兄幫他們跌倒，有這個能力是可以是教會合一。主啊，願我們是將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是歸給你，願你繼續是祝福我們。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